羽毛球教练阮宝添遭逢丧妻丧女的厄运，但系转头竟然化身为疑凶，令到案情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令人更加惊讶的是，他被获准保释的当日，案情竟然出现更加大的转捩点。 声人，地址下面找到封嘢喎。 这一封信后来成为破案的关键，解开了谭培玲死亡之谜。 好啦，大家剛才看到一段咧，即係咁精彩的一段叫咩片啊？嗰啲叫喺網上嗰啲叫咩？ 都要整㗎，嗰啲點樣講？ 係啦，即係阿炮灰係最喜歡玩呢啲。 我哋嘅創作總監啊，炮灰 創作總監，佢真係好恐怖，佢嗰啲咁嘅創意澎湃到不得了啊！咁頭先見到啦，話一個羽毛球教練打打波，嗰個球把係一把刀嚟啊！咁樣 頭先佢嗰個畫面就已經將成件事佢哋嘅結識啊、等等關係啊、等等，即係話咗俾大家聽，佢就係咁樣啦。 係咯，咁嗱，但係當時咧，如果你話牌面睇，咁佢喂警方放咗佢噶嘛？即係暫時冇罪啦， 唔夠證據啦， 唔夠證據啦嚇。咁就算你班人啊記者又好懷疑佢或者好唔鋸嘅，咁就點啫？咁人哋真係冇罪喎嗰下。咁啊到最後竟然咧仲要咧就幫到佢一把，就係話咧揾到個遺書喎喺嗰個地，跟住即係地氈式搜查啦，就喺個地氈底啊。找到封遺書，但係嗰時已經係幾日後嘅咯喎。 係奇奇地喎，等 Sir 係咪咧？因為其實即係警察入去應該第一時間已經抄清現場又唔係大都似唔知三百尺到嘅屋仔啫嘛。咁即係點解會兩日之係咯先至抄到所謂嘅遺書出嚟咧？ 依個根本係冇可能出現嘅情況嚟嘅。喺合理情況之下講，你都話地氈式搜查啦，一入去就乜嘢都抄到盡啦。係 咯， 點會放喺個地氈裏邊個遺書兩日好似揾到？而且當時你未有正式鎖定邊個嫌疑人物，所有嘅證據係好重要嘛，即時嘅嘛，分咗個兇手第二個走咗點算啊？冇可能嗰封遺書會放咗喺地氈嗰度48小時之後先見到，你係放個看更會揾到啦。點可能啊？呢個不能接受。 但事實又真係咁喎。嗱咁啊，當時佢睇到㗎啦，11月22日發生的命案啦，咁佢去到11月27日先至見到咧，即係幾日啦，三四日，咁咧就先至話譚培玲疑屬自殺，遺書到一紀情變。 那個時間上好奇怪，因為嗱，佢22日就即時就拉埋嗰個阮寶添啦，咁啊48小時之後就唔夠證據就釋放佢咧，即係24日到左右啦。跟住就冇幾耐，又喺24日之後咧，就俾警方發現咗呢封遺書啦。其實有足夠嘅時間俾人哋即係將一封假冒嘅遺書放喺地氈底，同埋如果阿譚培玲係自殺的話，會唔會將封遺書擺喺地氈底咁得意咧？ 係咯，咁應該擺喺隔離咯。 係啦，會唔會隨意就咁擺喺度，即係冇咁 detail 咁，又要揾個地方塞落去地氈底咧？ 但係又咁睇喎，如果有人係有心殺佢，又想報成一個自殺嘅假局出嚟，嗰封信應該都係大次次咁擺喺隔離啦，係咪先？話佢自殺嘅遺書咁樣啦，又點解會擺喺地氈底咧？ 等 Sir 會唔會有事有 QK 咧？時間性方面睇到一啲情況， 喺個日代入咗去嚇。譬如某某人兇手咁樣，可能佢當時佢唔係有心殺佢嘅，係錯手。佢都根本冇諗定一個好詳盡嘅辦法。而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事後嚟補鑊噶嘛。如果咪神早放佢話齋，神早攞封遺書喺隔離啦。 係啊， 當時佢冇咁嘅動機，冇咁嘅諗過啊嘛。而事後諗下諗下點搞嘅單嘢。點樣甩咧？地氈底咯。 咁就可以解釋得到點解第一時間警方係揾唔到呢封遺書啊嘛，即係話你冇抄到地氈底啲比較隱蔽嘅地方咯。 咁但係佢如果涉喺地氈底，咁警方佢其實查完都唔會再查噶嘛。咁即係佢要同警方講，喂，地氈底仲有啲嘢喎，咁樣你睇下。 咁可能佢話佢翻屋企嘅時候，即係佢都會翻屋企噶嘛，咁就即係抄到一啲嘢，發現咗啲嘢，咁啊警方翻上嚟睇咯嚇。即係呢個係可即係喺表面上做到，但係其實咁樣做會唔會更加無私顯見私咧？因為老實講，即係呢封遺書個內容就都好恐怖下喎。 咁就係話咧，個女死者自己就喺裏面咧字裏行間就係寫翻咧，就話佢好對唔住個老公啦，同個女啦。點解咧？因為佢而家嗰個肚入邊個 BB 咧，唔係佢老公嘅。咁咧就係第三者嘅。咁原來咧就話佢之前咧因為生活太苦悶咧，咁啊識咗一個即係年青人啦，油脂仔啦，咁跟住咧飛仔啦，咁然之後咧就嗱咁係咁講啊，唔知係咪即係有少少水分啦，咁就有啲即係資料就話咧，佢係俾個依一個油脂仔咧就奸咗，然之後咧有就跟住咧奸完之後咧繼續有下文，兩個就。 他就繼續愛上了對方，然後兩個就一起就有來有往樣，後來還搞爛了肚子給別人，所以他就覺得 很慚愧，即是覺得不可以面對這件事，加上就說他這個所謂情夫呢就後來就在一件事件裡面就死了，所以呢他就更加萬念俱灰了，於是乎呢就要死了，所以就也寫下了一封遺書給他的老公交代一切， 即是如果我直接這樣看呢，這封遺書真的即帶出了幾個 point 是錯漏百出的。 是怎樣呢？ 首先第一件事剛才我們討論過，即是其實究竟譚培玲有沒有時間去認識這些第三者呢，還要是一個油脂仔，即是所謂的飛仔， 因為他教跳舞都教得挺密的嘛，而且還要臭女呢， 即是以前來說新法門口很多這些油脂仔的，即是80年代即是我 讀書的時候就很多，因為太多靚女了新法，但是問題是那時候會不會搞個老師呢，那個老師來的 你 個老 師他也挺可愛的樣子，我想他都是 可愛還可愛，你會不會搞個老師，老師又會不會理你呢。第一件事，如果不是他不是這樣認識到個所謂飛仔的話，他在什麼場合什麼途徑認識到呢，又沒有、就是、上網沒有成，他在哪裡認識呢，難道無緣無故在銅鑼灣搭車認識這麼容易呢。第三件事就是說，如果他真的跟這個、就是第三者那個男人有了 BB， 為什麼他要八個月後才會覺得後悔呢？他一開始發覺懷孕的時候他甚至墮胎，他老公都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八個月的時候他忽然間覺得後悔呢？ 是的，會不會是因為 BB、就快出世了，所以一出世就知道他的樣子都完全和我老公都完全不搭 嘎，其實一出世就有排都不知道他是怎樣樣子的， 不會 真的有排變的嘛，這個、 我就告訴你不會了，所以 對，就是沒理由，是不是沒理由擔心，而且他生過個女兒嘛， 他知道這些情況，他不是第一胎嘛，是不是。另外最重要，如果他覺得、哎、我都是想著生了個兒子沒人知道這個秘密算了，當是我和我的老公， 除非男朋友是黑人， 咁連佢男朋友都死埋啦，咁更加冇人知噶啦。點解佢喺嗰個時候選擇去即係死去掩飾呢個秘密咧？係咪好奇怪咧？等陣。 另外最有一樣更加難以解釋就係、是。咁你自己死嘅嗰、那個四歲嘅女唔需要死嘛，而且佢丈夫對呢個女又好有感情噶嘛，冇動機任何嚟帶埋呢個四歲嘅女走。 即係佢冇理由相信佢自己死咗之後個丈夫會唔理個女啊，唔照顧個女啊嘛，係咪啊？所以他又沒理由為什麼會咁忍心去殺埋他的女兒呢，平時他都照顧得很好，即每天都會定時調後要回家煮飯、去湊個女兒放學，即是他的女兒在幼稚園嘛、其實看來他都是一個好媽媽來的，似乎在那個時候找到這封遺書的內容好像真的有些奇怪，跟即平時即大家即他的朋友眼中的譚培玲完全是是另一個人來的。 還有他在封信又透露呢，即他這個男朋友就跟他說，即是如果呢你離開不了你這個家庭的話呢，你不如呢就自殺啦這樣。即是其實呢就會不會是本身即是這個男朋友有機會呢曾經呢即游說過他，即不如一起死啦這樣，那諸如此類那些呢，那他真的當真呢，會不會 他還有一樣東西很堅力，不知道報道是不是有誇張，就是說他男朋友就送了 一把三角錯給他的，就是說如果你要自殺的話就用這把三角錯， 但現場找不到這個三角錯， 一來找不到，二來他如果是真的有的，為什麼他又不用這把三角錯去自殺呢？二來三角錯代表三角戀愛這個這麼堅密，寫小說才有的，他男朋友是一個飛仔，有沒有這麼有文化呢？ 但遺書你都不會寫這些東西出來，都不會寫埋話，即是說到這麼詳細，是不是將自己這麼醜的東西即寫到這麼淋漓盡致，我覺得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說有人是插莊教和寫這個遺書的話，又不會作到這樣，我又覺得 那就會 可以簡簡單單， 因為通常這封遺書如果你要即是假冒一封遺書令到那個人說是自殺，那當然要寫到那個死者對自己做了一些羞愧，於是乎他要做錯事要負責他才會自殺，如果不是他沒有動機自殺的。 但是當時呢其實當年已經有那些筆跡鑑證了，如果有個人他是那時沒有電腦打字的嘛、全部都是手寫的嘛，如果有個人是去模認他的筆跡去寫一封遺書出來，他也害怕有人會知道的，因為會做鑑證的嘛、所以這個是不合理的，即除非他真的收買了某些警務人員，或者是他是即係膽薄膽咁樣啦，所以係唔係好正常咯？即係我覺得都係好大機會，會唔會真係個呢個女死者自己寫嘅呢封遺書？ 等Sir有咩睇法？你對呢封突如其來的遺書啊？ 佢成個橋呢個遺書嗰個內容咧，就好似一個《以前七日仙》嗰啲預長篇咁，好倉促之下，好馬虎咁寫出嚟。但係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女死者咧，佢屋企人咧住喺湖南。 遠隔千里，同埋當時1975年同而家，大家諗，你大家諗下先，假設佢有屋企人喺香港，而屋企人屋企有少錢嘅，你估下佢屋企人會唔會就咁算數啊？ 點 解就係冇啊嘛？遠在喺湖南，根本就一個兩日喺香港， 無親 死咗就乜都冇， 流落異鄉， 食就食依下咯。如果佢屋企人又唔係咁計啊？假設我哋大家係屋企人，會唔會就咁算數？ 咁相反，其實呢個南方咧，就屋企有啲勢力。頭先講過啦，佢爸爸係印尼嘅一個知名嘅珠寶商嘛，喺香港嘅一間即係比較出名嘅珠寶行咧，佢都有股份嘅，咁即係身家唔少啦，係咪先？咁而且當其時案件發生嘅時候，佢哥哥咧都係從商嘅，都喺印尼啊、新加坡嗰邊過咗嚟香港諗住度假，點知發生呢件事，亦都留低咗就幫佢細佬處理咁樣。即係佢哥哥都係做生意，都係有錢，即係成家人咧都 OK 嘅經濟環境。有啲背景咁樣啊，唔錯噶。咁同個女方完全係相反，女方係乜都冇。 係咁，而且其實咧，據講咧，嗰一日星期六咧，呢個命案發生嘅時候，咪朝頭早揭發咗嘅。咁原來嗰日晏晝咧，佢阿哥咧就準備走嘅。咁阿阮寶添咧仲講明咧，就話：你走之前不如一齊食餐飯啦咁樣。 原本約好曬嘅嚇。 正常常嘅。咁嗱，如果佢本身 plan 好咗呢啲嘢嘅話，咁佢又唔似係有計劃去殺死個老婆啊，或者個女啊。即係唔似咯，咁一嚟咧就會唔會學啊？等 Sir 話齋，有機會真係夜晚嘅時候，大家咧就攤曬牌啦，咁樣將大家咧即係你又有女，我又有仔嗰啲咁講曬出嚟嘅時候咧，就大家一言不合嘅時候，會唔會有人真係錯手攞把刀就即係捅醒咗人咧？ 呢個我覺得呢個情況係好大可能，因為佢唔似嗰個上次我哋講嗰單救護員咧，佢有個目的地去即係深謀遠慮去準備啲安眠藥，去揾個機會俾佢太太食完之後再殺咗佢啊嘛。因為佢有個動機就係要佢攞一筆錢去俾佢同個小三即係風流快活啊嘛。咁但係呢一單 case 裏邊個男方咧就唔似有呢啲咁樣嘅動機，因為一來佢唔需要錢，佢本身有。佢唔需要為咗個 殺咗錢咯， 唔需要殺咗個女方而得到任何嘅金錢。二來，就算佢出邊即係有其他女人嘅話，又唔見得佢真係想要雙宿雙妻咁緊要，可能只係即係逢場作興玩下咁樣就算。咁又唔覺得佢有個人會死前佢令到佢要放棄呢段婚姻，因為佢始終有個女啦，仲有個 BB 就出世添， 嚇 又唔似能夠令到佢咁樣做喎。 除非佢會唔會知道即係佢個腹中快慾唔係自己，跟住咧老羞成怒。 點知啊？ 咁咪梗係話即係大家鬧交嘅時候，咪就攞手出嚟講咯，就話其實都唔係你嘅咁樣嗰啲嚇，即係可能咁樣你唔知噶嘛。當時佢已經鬧啲乜嘢？ 所以我就話有可能真係一時嘅衝動，真係大家相嗌唔好口，唔知邊個講嗰啲嘢唔啱聽啊，於是乎就喐手。喐腳咁咪即係令到個女方咧就即係錯手就死咗，咁可能有人就即係諗計啦，咁點啊佢死咗咁點咧都係諗劫殺嘅，好多時都係諗第三者做點樣去嫁禍俾第三者就係咁諗劫殺，咁啊未諗得咁詳盡，因為嗰陣時七幾年啫，冇睇咁多新聞啊電影啊，唔識咁多嘢，冇睇 所以佢冇 關到啊嘛，係咪先？ 阿梁永成咁即係救護員啊，梁永成咧咁鋪排喎， 佢一來佢做救護員噶嘛，佢自己接觸咁多呢啲 case 嘅現場環境，佢好有印象，好有認識啊嘛。 雖然係居嘅鋪排 嚇，都昂居，即係佢咁有認識，都昂居嘅鋪排。咁好明顯，即係案中呢一單 case， 咁佢只係教羽毛球，佢都冇接觸過呢啲嘢，亦都冇即係相關嘅知識啊，即係學問啊等等啊嘛。咁佢都唔識，咁所以就求其鋪排，即係諗到話係第三者殺，咁咪劫殺咯。咁啊，劫殺通常用咩？用刀啦。當其時咁咪有一刀就即係插翻落個屍體度，即係可能佢真係事後先插翻把刀落去，都可以做到嗰、那個即係話好少血流出嚟嗰。 事後插翻把刀，咁佢係點死嘅咧？即係撞暈咗啊！但又冇任何外傷喎。 可能係碾死啊，或者係真係撞暈咗都唔出奇。可能 唔會啦，因為碾死嗰啲佢哋會即係資料有一定會有講嘅，即係咁重要嘅，俾人呃幣喎，你一定會寫出來。 但又有個即係資料顯示嗰、那個即係女死者係咪即係口吐白沫係咪真嘅咧？ 有機會佢係有一啲藥物咁，但係就冇即係一啲明確嘅資料講啦。咁如果假設佢係有服過藥物嘅話咧，咁得兩個可能性啊，一係就自己食，一係就俾人哋執佢食嘅啫。咁俾人執佢食，一定係個老公執佢食啦。咁假設佢唔係真係自殺，唔係自己食，因為如果自己食藥咧，咁唔通你食咗藥之後，跟住再補把刀啊，補把刀落去啊，驚自己唔死啊？咁因為就如果係個男方殺佢嘅話，咁會唔會係即係俾咗啲藥佢食，令到佢昏迷之後？跟住就順勢佢瞓喺度嘅時候，就一刀插死佢咧。 咁又或者真係大家即係揦住把刀，即係雙眼唔好口掙扎爭執嘅時候，即係把刀意外咁插死咗個太太。本身佢唔係即係全心去殺個老婆咯，咁都唔出奇啊。同埋甚至個女啦，最大個問題就係個女點解會最後係因為窒息而致死呢？會唔會係真係即係當佢父母喺度鬧交嘅時候，有人就唔想佢個女睇到，就將個女可能擁埋一邊，甚至係即係最老土嗰啲橋啊，抌冧衣櫃啊，即係等個女唔好睇到父母鬧交嗰啲情況，而意外即係焗死咗個女咧，令到佢即係窒息咧。 因為兩公婆都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即要殺死對方的動機、嗯、或者是要甚至乎要整死自己的女兒的動機 絕對沒有的其實 很低、這個、 一時衝動的機會很大因為他們前一天的生活都是這麼正常即完全不覺得有什麼衝動的事、嗯、完全不覺得有什麼計劃 真的不尋常是沒有的還有那早上阮寶天是早上出去然後回來的、嗯、 這個好像是製造一些不在場證據等上即跟那個救護員有少少類似即起碼 救護員就話啱啱跑完步，呢、這、一個就啱啱打完波翻嚟。 咁你都話要即有個人劫殺，咁你都要俾個時間人劫殺先得噶嘛？ 因為佢阮寶天真係應該去教波噶嘛。 嗯，佢應該係教波。 佢唔使根本應該去噶嘛，但係結果佢冇去嘛。 係佢直情去教波咪得咯。 係啊， 點解唔去咧？嗱，估啦，呢個又估啊。譬如有啲某啲人突然間遇到啲好突如其來嘅嘢發生咗。不知所措冇心機教課都不想面對人 同埋唔知同到其他人講嘢時候會唔會即係露出破綻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嘅時候咪唔去做 即係出去諗下究竟我應該點做下一步 好正常啦同埋即係配合返佢口供話即係俾人劫殺的話咁佢都一定要有個不在場嘅時間先得㗎嘛雖然其實呢件事一即刻就已經係即係被踢穿㗎啦因為佢太太死亡嘅時間根本就唔係佢離開屋企嗰一段時間嗰度㗎嘛好明顯佢太太死亡時間佢係喺個太太身邊嘅咁當時發生緊咩事呢 喂不過很有趣的看回這個案件是75年的年尾的發生了11月啦其實那一年呢、嗯、總共有三宗案都是一些婦人即是一些已婚的婦人是離奇死亡的、嗯、第一宗我們以前講過的、嗯、6月的時候有一宗、這個尖沙咀那宗叫什麼尖沙咀呢咪有個大廈有個大廈呢咪話有個女人有個女工呢啱啱新婚嘅跟住呢佢就喺嗰個大廈裏面呢溫莎大廈係咪溫莎大廈嗰度就無端端呢俾人喺天台嗰度發現咗佢就俾人插咗木棍喺個陰部 入面嗰邊係啦一個裝修緊嘅單位 嘅單位入面係啦咁有個嗰個陰部就俾人插咗支棍木棍喺度嘅咁又俾人強姦過嘅跡象啲衫衣衫不整啦咁樣咁另外一單咧就去到九月嘅時候咧，嗰時候我哋都懷疑過會唔會又有關聯咧，因為九月嘅時候喺美孚新村咧就有個日籍嘅婦人，咁又係一個正常家庭嚟嘅，係一個普通家庭主婦嘅啫，無端端咧又係俾人哋咧有奸劫嘅跡象，奸殺嘅跡象，咁跟住咧就係又係有人無端有人入屋殺咗佢，跟住咧就奸咗佢，咁然之後咧就係個老公翻到嚟就發現個老婆咁死咗喎，咁樣一年裡面咧有三單， 即係比較觸目啲嘅類似嘅案件 啊，係啦，即係嗰年就咁多呢啲。 但係呢一單唔關事啦，等 Sir， 因為佢嗰個死亡時間嘅時候，個丈夫應該喺身邊喺屋入邊噶嘛。即係冇理由係有個第三者出現而你唔知㗎啦，應該冇乜可能啦， 係嘛？其實呢個口供依日先係最大嘅破綻係咪咧？你話你朝頭早出門口嘅時候先同佢傾過偈，咁但係你個法醫 係大話啦。 我當你個法醫嗰啲死亡時間當然啦，好多時都話唔係真係咁準確啦，大概推斷啦。但係你啱啱死同埋幾個鐘頭前死都會睇到啩，係咪先？都唔會爭咁遠啊嘛。咁起碼都即係大概都肯定佢係凌晨死㗎嘛。咁點解你個阮寶添你會話佢係你出門口之前會同佢傾過偈咧？咁就已經係好大可疑啦，係咪先？ 同埋就呢啲 case 嗱，可能即係最終都揾唔到一啲特別嘅動機，即係佢又唔係為錢，又唔係為咗出邊有婚外情，即係好似冇一個好明確嘅動機可以去即係上庭告佢。咁但係咪冇呢個明顯嘅動機就唔代表佢殺人咧？因為一個意外殺人，即係一個誤殺都可以係一個殺人嚟噶嘛？點解都完全即係冇落呢個差出？係咪真係完全連試下告佢嘅證據都唔夠呢 就是怎樣找證據呢但係都唔夠 因為他說那麼多大話啦，佢有刻意嘅即係隱瞞自己嗰、那個即係嗰個身處嘅時間啦，即係刻意講大話去誤導警方。其實呢個都是可疑的啦，係咪先？係咪真係攞住呢些證據上去法庭告他就一定告不入，甚至連試下告他都不想呢 如果真的咁容易咁，上次救護員嗰單唔使查一年啦。 即係我覺得救護員嗰單就係警方其實好明顯知道呢個人一定是他㗎啦，只不過咧佢一定要足夠嘅資料去鋤死他咁就所以不還掂都係你走唔甩㗎啦！你睇住香港，我喺度吊住你㗎，你走唔甩，所以我揾到夠料先去查出你。咁大家都可以確定咧，可以諗到呢個方法啦。但係呢喺呢一單裏邊，可能真係查一查都係查唔到一個頭水出嚟，即係冇一個好強嘅動機。但係冇好強嘅動機啫，佢可以係誤殺㗎嘛，係嘛？即係大家鬧交而殺咗人都係一個殺人嚟㗎。為什麼警方很快就已經放棄了就沒有再去追查到現在來講都是其實找不到兇手的 沒有 close file 的了、嗯、 沒錯了已經沒有了那是不是我就想很懷疑為什麼有少少證據雖然不足夠或者不夠強是不是就不可以提上去法庭那裡去告他呢 咁肯定就係唔夠把握啦。而且即係話，如果幾日之後就已經有遺書呢、這、一個呢一件事咁容易去 close 咗 file 嘅，咁就算噶啦。 但係同埋嗰封遺書啊，其實嗰個係咪真係個女方寫嘅咧？即係冇人從來冇講過一個所謂不跡嘅鑑證啊等等嗰樣嘢，即係可能當時係咪其實都冇呢樣嘢，未去到咁仔細。 應該有啊！最奇怪就係冇開嘅死因庭，最少都開嘅死因庭。係 啦，呢個好奇怪嘅。咁我哋一路成日懷疑咧，當其時都仲係一啲即係比較黑暗嘅年代啊嘛，即係都仲係貪污，即係廉署成立嘅初期啊咁上下嘅環境。 75年 係啊，即係都仲係好亂噶嘛。講真，即係冇而家咁廉潔嘅，即係唔係話咩都即係按法律本子辦事，可能入邊好多人為嘅因素喺度，係咪有啲人嘅人為因素令到呢單案咧 close 咗 file 咧？ 我就咁睇就覺得好多嘢都好粗疏咯，即係你嗰啲檢驗啊，或者 甚至乎阿等 Sir 講過一個例子㗎，即係話法醫嘅檢驗都有啲好粗疏嘅情況出現嘅，就係、是、你啱入行嘅時候有單 case 㗎嘛。 我知定離曬大譜添啊！ 係點咧？ 見到而家諗起都覺得唔信。大約八二年嘅時間咧，喺寶雲道咁啊，有間第四台隊外警隊咁啊，發現山坡有一個細細個皮夾。咁啊，穿咗窿，有啲骨頭之類露出嚟。咁啊，現場照封咗現場咧，叫咗法醫嚟做嘢啦。咁啊，打開咗個夾，咁喺入邊執咗副鞋骨出嚟，就鋪咗喺地下。然後法醫話：依個一個5歲細佬哥嘅鞋骨嚟嘅，但係冇可疑，收隊咁。 冇可疑係，肯定係謀殺案啊！冇可疑。 邊個擺落去嘅？係咯，5歲咧，等咗山邊，然後俾野狗咬出啊，落個窿開出嚟。 即係佢最少都係意外死亡啊！但係意外死亡就冇理由喺個夾入邊噶嘛？嗰啲 八二年都係咁啊！ 係咯，咁你話啦，即係所以話有人為嘅因素喺入邊咧，唔出奇。 但係法醫點解要咁樣咧？話警方都話懶惰，唔想即係唔想。 咁啊，法醫都可以懶惰嘅，每一個科室都可以懶惰嘅。 係。 判斷嘅嘢其實好難講嘅， 但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又講緊燈籠街呢單 case， 因為始終去到即係兩屍三命呢件事都係社會好矚目嘅事啊嘛。一般嚟講，警方都唔會咁容易放過啊。老實講，即係個警員想立功啊，即係都要成日都要揾啲大 case 㗎，係咪先？即係好少可咁快就放棄咗放過佢。 我考慮我估下兩樣嘢，第一就係女死者屋企人冇人同佢追究， 呢個一定。 如果佢屋企人又唔同咧，第二咧就傳媒嘅監察唔夠。如果換咗今時今日咧，或者係90年代傳媒最旺盛嘅時間，一定唔會出現。 冇可能。 第七幾年嘅時間，好多報紙都係差佬話乜就寫乜。嘻嘻嘻咁過咗去，唔會有咩傳媒監察。如果而家一定放佢唔過啦，當時警方話係咁噶啦，咁就係咁噶啦。 而家一定啦，仲有網民咧，係咪？即係嗰啲人攞只狗擺落去洗衣機嗰度洗啊，都啄到你爆啦。咁同埋嗰咩啊，朱主席啊，俾人又啄到爆啊，話你想走啦，嗱冇咁容易。即係以前就真係冇呢啲嘢呵，即係好似好大件事，明明死咗成即係兩屍三命，咁輕易就放棄咗，即係 人都覺得有問題嘅，佢可以無端端咁輕率就話 close file 啊，咁容易就 close file 就連。試下告佢都唔會，因為試下告佢又唔係啲乜嘢啊，係咪先？即係正常程序上庭，如果真係打甩咗嘅，咁咪都叫打甩咗啊。同埋阿鄧 Sir 話齋，連呢個死因庭都好似冇開過喎。咁呢個女人係點樣死嘅咧？係屬於自殺啊，定他殺咧？都冇人正正式式咁樣即係俾一個報告。 嚇！冇啊，報告咪話自殺咯。 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即係死因庭嘅報告嚟喎，呢個係即係純粹係一個表面嘅觀察啫喎。 最後警方出嚟咧就話信佢係自殺兇神，即係信曬佢啦。係啦，女死者已經殺咗女。 其實佢憑咩相信即係佢係即係自殺同埋殺埋自己個女咧？ 以資料顯示，仍佢都唔需要講俾你聽。佢咁嘅快樂咁快佬就係咁噶啦。係 啦，就遺書女死者自己寫啦。 即係俾人嘅感覺咧，係好多應該即係稍微公開嘅資料都冇公開過，即係好草草了事，快快脆脆咧就 close 咗 file 咁樣。即係喺個情況係即係幾唔尋常啊！當然70年代嚟講就可能好普遍，因為即係都幾黑暗嘅當其時。怪怪地啦， 即係奇怪啦，所以大家咧，如果以後咧去到經過呢個燈籠街咧，即係除咗食嘢咧，咁你就望上去即係 拆咗啦呢棟大廈， 不過望一望啦，望一望咁，其實原來曾經咧呢度咧，即係廣利大廈嘅呢個燈籠街嘅2至5號廣利大廈咧，12樓 C 咧，曾經發生過一單咧咁 QK 嘅案件嘅，咁而且咧即係嗰個。男主角咧，咁啊事後咧，嗱佢75年啊嘛，75年發生之前咧都冇攞過獎嘅，但係76年之後咧，連續3年咧就香港羽毛球公開賽咧都攞獎，即係咪化悲憤為呢一個力量咧？嚇之後會突然間即係發奮，冇你都冇嘢寄託啦，咁不如即係喺呢一個運動事業嗰度咧就再創高峰咧，會唔會咁咧？嚇！真係唔知啦， 咁啊唔知啊，呢個真係斷估啊！但係即係呢單案真係留低咗好多個疑問喺度，最大嘅疑問都係點解咁快就放棄咗，唔去追查咧？ 好啦，咁啊呢一單案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繼續喺奇案迷會討論啦嚇。咁啊或者阿王 Sir 又俾下 即係佢啲好獨特㗎嘛，佢啲角度係咪啊？推測 可能佢又跟蹤咗呢單案幾十年嘅，又話我哋聽嗰種， 所以佢成日都咁忙咯。 係咯，即係個身有幾單案跟咗幾十年，其實都個負擔幾重下㗎。 咁但係點解 Facebook 佢永遠可以第一時間咧，所有嘢都 like 你嘅喎？ 做咩？你而家好懷疑佢係即係你懷疑佢係分身嘅？ 唔係，我唔知點解佢可以有咁多時間做咁多嘢。 佢你懷疑佢分身有幾個王 Sir 嘅係嘛？ 好厲害，我真係覺得王 Sir 本身都係一個謎嚟，一件案嚟，本身係要有排拆解嘅呢一個。 嗱，我不如捉佢上嚟又傾下偈，順手問埋佢咯。 哦，梗係要啦。好啦，咁今日咧嚟係呢個時候都要特別鳴謝咧個 sponsor 嘅朋友啦 ，sponsor 呢套咁靚嘅衫。咁咧我要正確啲讀個名出嚟先，就係 Two Magpies。Two Magpies M A G P I E S 嘅，咁啊大家如果喺 Facebook 上面咧 search 啦，二啦，跟住 Magpies 啦，咁啊就可以揾到呢一間咁好嘅公司， 好多靚衫， 咁靚衫嘅，咁多靚衫嘅公司啦。 我細估唔到，我以為佢淨係做女裝噶啦。我嗰日同你去即係攞啲 sponsor 衫時候，佢全間鋪啲都係女裝嚟噶嘛。突然間原來佢有男裝，佢仲話俾我聽有呢個父子裝。 特登為你而做噶嘛？ 唔係，梗唔係啦。佢話有父子裝同埋父女裝喎。 咁點咧？你跟住即刻話俾人聽你有個女咁啦，係嘛？ 唔係佢本身知嘅。OK， 即係嗰個先後次序，佢本身知，佢仲話俾我聽有父女裝同埋即係母女裝。 我覺得好奇怪咯，你都唔出鏡，人哋點解會贊助你衫嘅咧？呢個就係好奇怪呢個懸案嚟，我覺得。 就係好人到咁啦，即係只可以講話好人。 係咪其實佢鼓勵你出鏡咧？想 係可能 你有冇諗過咧？ 咁如果係咁樣，佢應該要做多啲呢、這個即係父子裝啊、父女裝先啦，唔好只係一季得一套啦。OK， 多少少可能我焗住要出鏡咁樣。 梗係啦，好多人都好恨，唔係淨係奇幻迷會，即係去 party 嗰啲先見到你噶嘛，先係咪？而家個個都希望有朝一日咁啊，阿麗麗都會出鏡同大家 say hello 噶嘛。 係咁啊，冇啦，冇曬神秘感啊！ 冇曬神秘感係啊，咁即係你話我哋啦，係咪而家？ 唔係你哋又你 keep 住嗰個魅力，咁我就 keep 住神秘感嘅啫，只可以。 OK，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等上。唔該曬，下次我哋再揾單奇案同大家講。我哋不過係咪暫時唔好再講殺妻住啊？我哋已經講咗好 死咗好多個老婆啦嘛。 點解好多時都係殺妻嘅？殺夫咁少嘅咧？不如揾單殺夫下先。 試下 啊。OK， 好，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一個歡迎警界、賊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逢星期三、晚上11:00至12:30，花家姐、艾力力、阿文为你爆尽奇案猛料。